是加拿大原装进口，一套呢有三瓶，有三种不同的口味，京东价格是1080，现疯狂特购特惠价格仅售699元。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和主播推荐就可以购买了。疯狂特购推荐的第二个产品呢是每年口腔的百元洗牙卡。在北京啊，每年口腔有4家牙科门诊，美团价格在66块钱一张的洗牙卡，疯狂特购真享价格只有45块钱一张。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就可以购买了。疯狂特购推荐的每一款产品啊，都是来自媒体置换的产品，保证每一款都是正品，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但是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呢，就是价格的优惠。这一首歌来自周杰伦演唱的《稻香》，欢迎所有听众来进行点歌啊，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吧。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32利一利相爱，为庆祝奥迪进入中国30周年，8月到北京奥之旅选购任意国产奥迪，即赠第三次保养。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首歌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来自 Beyond 演唱的《真的爱你》，来自听众空白的点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也欢迎所有听众来跟我点歌啊。刚才看到一个特别暖心的一个新闻啊，说近日有网友拍到了这样的一幕，在炎热的午后，马路边上一位穿着工作服的环卫工人大姐蹲在地上在给一位流浪汉倒水。说呀，炎炎夏日户外高温，很容易出现脱水等症状，为环卫大姐的行为点赞，是您的爱心把咱们北京城装点得更美丽更暖人了。很多网友评论啊，都说好人一生平安幸福快乐，善良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也祝这位环卫大姐能够天天开心，日子过得很美满啊、哦、真的是好暖心呀，每次一看到这样的新闻，就会感觉世界很美好，很幸福的活着。这里是音乐留声机，这一首歌来自刘若英演唱的《幸福不是情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互动吧，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 好在有舍就有得，曾真心付出的都会是值得的，却不能停歌，只留下所有快乐。他曾是你的选择，往事这一点就很难得，就算再不舍，至少你都经历了。幸福不是情歌，唱完就算了，不是一堂课，有时有不停的眼泪，有你想不到的苦涩。幸福不是情歌，不是偶尔来做客，无法被预测，它很真实的温暖你每一个时刻。笑着，某些频率不适合。

熟悉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首歌来自听众呵呵点的《寻水的鱼》，来自许飞的演唱。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欢迎所有的听众都来跟我互动啊，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和主播推荐来购买你喜欢的产品。疯狂特购推荐的第一个产品呢是来自亨利佩勒姆家族酒庄出品的冰酒，是加拿大原装进口，一套有三瓶，有三种不同的口味，京东价格在1080一套，现疯狂特购特惠价格仅售699元。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和主播推荐就可以购买了。推荐的第二个产品呢是每年口腔的百元洗牙卡。在北京啊，每年口腔有四家牙科门诊，在美团价格是66块钱一张的洗牙卡，疯狂特购专项价格只有45块钱一张。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和主播推荐就可以购买了。这一首歌来自李健演唱的《似水流年》，欢迎所有听众都来跟我互动啊，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 红苹果那年夏天，他微笑着不说， 有没有告诉你我的心情不好，我可以讨好，我可以再走掉，我其实不想老是不想跟你计较，我也不能说你不对，我也不能说你留恋，我一杯又一杯偏偏喝不醉，我也不是真的不对，我也不是没有机会，我累还有谁能体会 我的爱哪里找，我的心你要不要，我不想跟你吵，如果你懂多好，我的爱哪里，我的话重不重要，我只要你过来抱一抱、啊、

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 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是一生有所有一切都已看平淡，是否有一种坚持还留在心间？ 首歌来自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中雨，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东北风3至4级。明天呢是周六和周天了，明天和后天都是有雷阵雨，也请听众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做好提前的防雨措施。今天的尾号限行呢是1和6，也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刚才啊，听众导演这事不赖我点了一首歌，是白百合的《中二少女养花记》，来听到这一首歌。 洒在黄昏的露台上，一只野猫咻一下过去啦，我插在水瓶中的百合花开始蔫蔫大大的枯萎啦，传说放进一片阿司匹林，枯萎的花也能救活啊，可你看我放了十几片也没救回我的百合花。喝了啤酒它蹦擦擦，我的花呀哪儿掉了，至少你见到它是这样。哎呀呀，插在水瓶中的百合花开始蔫蔫大大的枯萎了，85块钞票完蛋了，传说中的花期没戏了，欲哭无泪心儿稀碎碎，花间叔叔的歌声满不飞。我的花呀曾长

不透是你